第78集，你当然值得更好的。温小辉顿时感到有些尴尬，他就不该提起这个话头。李硕揽着他的肩膀，帮他避过迎面走过来的一个喝醉了的人。温小辉不经意间闻到了李硕身上混合了酒味的香水味，不算好闻，却给了他一种安全感。黎硕这样成熟体贴的人，最能给予人的便是无时无刻的安全感。黎硕把他带进包厢，一群人在唱歌，温小辉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的耗子。耗子看上去有一点点发福，但总体还是挺帅的。看到他的一瞬间，耗子的眼睛亮了亮，主动过来打招呼。 啊，好久不见。 嗯，好久不见。 哎，我那天在电视上看见你了，你现在是彩妆大师了呀。 呵呵，那是节目效果，吹牛的。 不管怎么样，你现在比以前更漂亮更自信了，真后悔当初没下足劲追你啊。 温小辉淡淡一笑，当着一屋子不认识的人，多少有点尴尬。 来，大家都坐吧。 黎硕客气地搂住温小辉的胳膊，顺势把温小辉带到了自己旁边坐下。耗子愣了愣，眼里闪过一丝不悦。黎硕给温小辉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朋友，然后两人找了个安静的角落聊天喝酒。 怎么，耗子追过你？ 也不算吧，见过面之后约过两次，我听朋友说他有点乱，我就没跟他出去。 你当然值得更好的。 温小辉被夸得心里很舒坦，但是想到洛毅，情绪瞬间就低落了下去。他的表情被黎硕尽数捕捉。 怎么了？让我猜猜，你今天是出来约会的，却被放了鸽子，对吗？ 黎大哥，有些话就不适合说出来，你就当不知道不行吗？ 不好意思，但是想到你被放鸽子，我也有点生气，还不如一开始和我约会。 啊，不说这个了，烦，咱们喝酒吧。 喝酒不要那么急，你很想醉吗？ 温小辉怔了怔，把手缩了回来，沉默不语。 和你约会的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很好吗？ 好像比不上你。 你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我好，可你却拒绝了我，这听上去比那个人比我优秀还要让人郁闷。 我不是那个意思。 可你喜欢他是吗？ 有时候我都分不清楚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他，或者说喜欢到底是什么。李大哥，我是不是太矫情了？ 你想太多了，感情本来就是最复杂的东西，如果感情也能称斤两，量长短，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悲欢离合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把感情上的事梳理得一清二楚，所以你觉得迷茫很正常。 你真会安慰人。 我现在也只能安慰安慰你了。 敬你一杯，为这番话。唱不唱歌？ 你去吧。 温小辉撸起袖子去点歌了，点完了回头一看，发现自己原来坐的位置被一个男孩占了。男孩正亲昵地和黎硕攀谈。黎硕这样的人走到哪儿都是万众瞩目的中心，他的吸引力辐射的对象不分男女老少。想想也是神奇，他怎么会拒绝这样的男人呢？温小辉点了首很嗨的英文歌，寿星提议大家一起跳舞。于是温小辉把原声开到最大，走到立麦前又蹦又唱，包厢里的十多个人也都站了起来，疯狂地扭动着身体。 梨树周围很快就聚集了好几个小 gay， 包括今天的寿星。也许是喝多了，那争风吃醋的样子一点都不加掩饰了。这时耗子走了过来，凑到温小辉旁边，抓过麦克风抢唱了几句，两人相视一笑。那曲子唱到了高潮部分，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吼了起来，气氛是前所未有的热烈。曲子收尾时，众人跳的都有些脱力，再加上喝了酒，个个东倒西歪的，像一群神经病一样开始大笑。温小辉也跟着笑，笑得醉眼朦胧。今天是洛伊的生日，可他却在参加一个陌生人的生日宴会。怎么会发生这么可笑的事？简直是荒唐至极。洛伊现在在干什么呢？天都黑了，那个人看上去来者不善，会陪他过生日吗？洛伊现在会不会很孤独，很愤怒？他不应该走的，他应该在别墅外面等着，等那个人的车走了，他再回去。他跑到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干什么？这时，一只手搂住了他的腰。温小辉茫然地扭头看过去，耗子的脸离得很近。 哎，你都有点站不稳了，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谢了，我没事。哎 呀，你身上好香啊。 温小辉有些反感，这个人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轻浮，现在也还是这副德行，还好当初没浪费时间和他约会。他不客气地推开了耗子，摇晃着朝黎硕走去，走到黎硕脚边，被地上的酒瓶子划了一下，直接扑到了黎硕身上。黎硕伸手接住了他。 看来你真不能喝了。 没事，我酒量很不错的，这点不算什么。 小辉，喝酒是为了助兴，我很反对借酒消愁，因为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容易做出蠢事。 可我真挺想喝的。 黎硕把他拉了起来，拽出了包厢。温小辉都能感觉到背后嗖嗖嗖的极度的小剑在戳他的脊梁骨。两人走到了外面，秋季的京城晚间已经很冷，一阵风袭来，温小辉顿时打了个哆嗦，酒醒了不少。 你要是心里不痛快，就和我聊聊吧，不用做蠢事。 李大哥，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活得那么明白的，而且我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人家放我鸽子也不是他的错，我有点寂寞而已，没别的了，真的。 但我看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温小辉一屁股坐在了花坛上，用左脚踢右脚，右脚踢左脚，这么自己跟自己玩。事情当然没那么简单，可他无法跟黎硕倾诉，甚至很多洛伊的事他都无法向罗瑞倾诉。他心里憋着好多秘密，越来越沉重，直到今天见到了那个人，他感觉这些秘密要让他窒息了。他曾经以为那纸合同以及他和洛伊的特殊的关系是他们之间最大的隔阂，但现在看来恐怕不止。黎硕坐在了他身边。 小辉，我不能改变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要说句公道话，如果一段关系让你觉得不快乐，那他就是错的。 李大哥，这个我知道，谢谢你。 是不是真的很想喝酒？ 嗯， 好吧，那今天让你喝个痛快。 你不嫌弃我干蠢事了？ 你干蠢事我来善后，我会把你安全送去酒店的， 走吧。 看着黎硕温柔俊朗的笑容，温小辉心里涌入阵阵暖流。 黎硕的感情更像一弯恒温的泉，没有冷泉的刺激和热泉的激情。黎硕总是冷静的、理智的、玉铁的、得体的。他给人最大的尊重和自由，尽量摒除因为私欲而产生的偏执和自私。这就是黎硕对待感情的方式，不温不火，永远让人舒适。可惜，人总要追求过刺激与激情之后，才会向往温和平淡。跟黎硕这样的人交往，说白了，他可以对你很好，让你挑不出毛病，但你就是体会不到他爱你。回想起在美国发生的事，也许正是因为有黎硕的对比，温小辉才会觉得洛伊的表白格外让他心动。两人回到了包厢，有些人看他们的眼神已经分外暧昧，有些则充满了妒意。温小辉假装没看见，这时候谁要敢惹他，绝对是找死。 来，我陪你喝。 温小辉跟他碰了碰杯，豪饮起来。喝了一会儿，黎硕被寿星叫走了。温小辉没听清他找黎硕干嘛，他也懒得管。他现在脑子里都是酒，像白开水似的，一杯接着一杯喝。